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由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生命与医学科学倡导主题活动的精彩内容剪辑。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先生们，女士们，大家 下午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的主持人曹宇。 大家好，我是白林，非常荣幸担任今天这场活动的主持人。 欢迎大家来到生命与医学科学倡导启动会的现场。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出席活动的各位领导以及嘉宾，他们分别是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院士樊代明， 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副司长李农， 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委书记方来英， 北京市卫计委副巡视员新闻发言人高晓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边建， 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著名节目主持人菊萍，欢迎各位的到来。同时我也要代表活动的主办方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向播荣出席本次活动的各位来宾以及媒体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在一个人生老病死的生命全过程中，可以说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医学，离不开医务工作者。可以说生命与医学的命题与在座的各位息息相关。但是现实生活中，由于缺乏对医学本质的认知，缺少必要的生命教育，公众不能科学合理地理解生命，理解医学的局限性，可能呢就会导致在就诊的过程当中产生很多的误解，甚至会引发医患矛盾。 没错，相信大家都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医生在几十年的看诊过程当中，每次就诊之前都会用捂热的双手把自己的听诊器变得温暖，没有让一位患者感受到冰凉的听诊器。他在工作当中用自己的点滴行动告诉了我们什么是有温度的医学，什么是对生命的尊重。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用16个字概括了医者的伟大精神：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我想这也是我们本次活动的初衷和目的。 没错，让医学有温度，让医生有情怀，让行业有尊严，让患者有信赖。就像今天我们活动提出的，通过生命教育、健康素养促进，希望能够唤起医者的人文关怀，引导公众科学就医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弘扬尊医重卫的社会正能量。 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委书记方来英为本次活动致辞，有请方书记。 非常感谢啊大家的光临啊，19大的时候总书记在报告里面专门有一段阐述健康中国战略，总书记说我们要全方位全周期的提供健康服务。总书记在全国卫生和健康大会的讲话当中呢，还专门有提到我们要把健康融入到我们所有的公共政策当中。其实它就意味着我们作为卫生工作者来说，我们要把我们的视野放开，把我们的脚步迈出去，我们要看我们这个社会 我们的爷爷奶奶、大爷大妈、我们的兄弟姐妹，他需要什么，我们要去看。我们医学就我们的人文关怀来讲，我们有哪些是弱项，这都是我们的工作责任。那么做这种主题宣传，这样的主题活动，我觉得它是社会需要，人们需要。这也是我们任何一个医生、一个卫生工作者他的天职所在，他的责任。我们把医生这个称号看的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他有我们的职业精神。我们不仅要去狭隘地认为看病，我们更广泛地要去让人不得病，让生命能够有尊严的存在。它也是我们党的宗旨的体现。总书记讲，我们不忘初心，初心是什么？是我们伟大民族的复兴。总书记又讲了，人民健康是什么？是我们民族兴旺、国家富强的标志。推动这种生命与科学这种科学倡导的活动，去传播健康知识，去提倡健康的生活理念，去让我们这个社会更加尊重生命，去让生命能够有尊严的存在，这同我们的党的宗旨是紧密相扣的。那想把这个活动要办好，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咱能让它有权威，这就依赖于我们在座各位的科学素质。我们能把真正的科学的知识传播出去，能够让公民市民们建立真正的科学理念，一丝一点的去做，那么我们就希望我们这些大家们都来参加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有了权威，接了地气，我们相信我们这个主题就有了无穷无尽的生命力。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坚持下去，在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过程当中，在健康北京战略的实施过程当中，我们大家从这样一个角度共同做出奉献。谢谢各位。 也非常感谢方兰英书记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致辞。诗人泰戈尔曾经说过，世界以痛吻我，我要回报以歌。疾病带来的不仅仅是生理上的病痛，更有心理上的苦楚，但是更多的勇士会选择直面疾病，甚至直面死亡，与病痛共舞，尽情高歌。 接下来请欣赏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主持人郭伟带来的诗朗诵《生命组诗》，音乐伴奏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协韵演奏团的向义荣和张妙言同学，欢迎三位， 有请。 阳光的羽毛敲击着沉重的夜色，一片树叶摇响了所有的屋叶，一路前行，一路收割，一个个季节便在脚步中错过。既然读懂了生命，也就敲开了寂寞。那些玄妙的幸福啊，像割倒的野草，晒成篝火。我没有鞭子和缰绳，没有马鞍和蹄掌，我要依赖单薄的生命，扼住命运的鬃毛，在旷野上独唱英雄的挽歌。你在远方让我歌唱，我就选择一个日子，用甘露浸润一遍喉嗓。歌唱前，我要背向太阳升起的地方，为那永不醒来在天堂和地狱的使者们歌唱。我会因为他们的道路散布我人生的想象，我要让歌声透过云层 冲进霞光，让冷却的日子受到鼓舞，让温暖的期待生出翅膀。放心吧，爱我的人们，我要不停地歌唱，让我的喉咙永不嘶哑，让我的歌声永无忧伤。 人体是可以分解的，生命是不可还原的，疾病是可以定义的，痛苦是不能量化的。所以医学既需要服从科学定律，更离不开人文法则。人文医学的精神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邀请到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研究中心主任肖冉，与在场的协和医学院的学生们一起，我们来聊一聊医学人文教育。掌声有请肖冉教授。 有请三位。那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场合，首先想问一问肖教授，作为全国的政协委员，我知道您多年来一直是在提倡医学的人文教育，那究竟什么样的医学教育才能算上是医学的人文教育呢？ 有几句话大家都很熟悉，就是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那我想呢，这就是医学人文的本质。那么医学呢，它是对人的科学，所以尽管在今天呢，我们的科学技术有了非常惊人的进步，但是我们对生命的了解呢还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总是要怀有敬畏之心， 让医学变得更加有温度，更加柔软一些。但是我们知道医生往往会面对非常紧张的时刻，这种时候往往需要他沉着冷静，甚至我们说这个时候理性应该占据上风。但是我们提倡的人文医学又希望医生变得更加温暖，更加柔软，这中间不会有冲突吗？ 这个是不会的。我想我们实际上呢，我认为我们医学的人文环境的这个建设呢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我们不光需要我们的医生呢，他是有使命感、有责任感的医生，我们更需要我们的患者呢，他有非常科学的健康观和理性的求医观。我们还需要媒体呢，做大量科普宣传的工作，还有呢，像我们政府呢，在做分级诊疗制度的时候呢，如果有完善的这些政策的话，那我们的医疗资源呢可以有合理的配置。所有的这些，包括政府、行业、社会和这个广大的这个百姓，那么我们的只有在这种合力的情况下呢，我们才能建设一个这个更好的医疗人文环境，我们的医疗呢才能够更有温度。 医疗的人文环境不仅仅是针对医生的培养，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患者、每一个我们普通人来说，都应该参与其中。今天除了我们的这个肖教授之外呢，还来了两位即将成为医生的漂亮的女同学，那他们两个马上就要从医学院毕业成为一名医生，也想问问二位，当初是什么样的初衷让二位选择学医？作为萌妹子，当时有没有担心学医太过辛苦呢？ 我是这样的，就是我在中学的时候接受到的教育就是要为这个社会去服务，当时老师讲的是后起基础大效于世，那我觉得就是学医然后成为一名医生就是一个能够为社会服务的方式。说到辛苦呢，我觉得如果能够服务这个社会辛苦一点也是值得的。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比较可能产生抵触的情绪，可能就是一些课程会比较难，比较奇怪。 比如说呢？ 比如说我们的解剖课，可能就会接触到一些不太，就对女生来说不太有利的那个场面，但是就是把它当成一门学科，把它当成科学，就不会再有这种情绪了。 其实我学医的理由呢，很简单，就是我从小到大一直看电视，觉得电视上那些穿着白大褂从容不迫的医生特别酷，但其实呢我真正学了医之后才发现，原来医生的酷的背后是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努力和辛酸，他们的从容不迫背后又有很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那些谨慎。而更多的我觉得医生是有博爱之心的，像我们现在是医学生，虽然还没有进入医院工作， 但是我们也希望尽自己的所能，就如同我们加入的协韵演奏团是由一支由医学生组成的演奏团，我们会定期去病房为患者演奏音乐，然后用音乐的温度去温暖冰冷的病房。谢谢大家。 也再次感谢三位，其实三位都是用自身的行动向我们践行着医学其实是有温度的，是温暖的，也愿你们不忘初心，从此之后在柔软和坚强当中穿梭前行。感谢三位。 如果说一个人的世界从小就被按下了静音键，他的生活将会遭遇什么？沟通障碍、学习困难、社交孤立、机会丧失，这些都是常人所难以体会的不容易。所有的孩子都是天使，有缺陷的宝贝需要也值得更多的爱。哪怕世界曾经安静，但他们在政府、医生、家长和社会的帮助下，又听到了世界，唱出了美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大家熟悉的菊萍姐姐，她将与植入了人工耳蜗的听障儿童伍思诺一起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出，请欣赏《虫儿飞》。 准备好了，叔叔阿姨都给你鼓掌了。 好的，这个刚才呢，小思诺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听的一首《虫儿飞》。其实生命当中总会有很多的苦难，但是呢，只要你鼓起勇气，就能有所收获。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菊萍老师与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社会合作处严雅静处长，还有患儿的家属季九妹，一起来聊一聊听障儿童和他们家庭的故事。我们掌声有请几位。 来，思诺，这个礼物送给你。 演出成功，高兴了。 你看他多高兴啊，这是思诺特别喜欢的礼物。其实我们在舞台下看到思诺的时候，给我们的 终于笑了，刚才表演都没笑， 表演都没笑， 早知道上来之前给他。哎呀， 那个时候他知道有礼物，但是那会儿我们就告诉他，一会儿表演完了礼物就到手了。思诺你高兴吗？ 高兴吗？ 高兴， 高兴， 高兴。 好， 我知道菊萍姐姐这些年是一直致力于各种公益活动的宣传，特别是支持听障儿童公益救助行动，也想问问您，这么多年不辞辛劳到处奔走，您特别想传递出怎样的信息呢？ 其实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两年前我负责的大手牵小手栏目呢，与我们当时还叫中国聋儿康复中心，现在是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合作，我们去青海资助了两名儿童，为他们安装人工耳蜗。我们一周的时间在医院里把孩子从边远的地方接到西宁人民医院，然后呢跟踪拍摄了医生护士为他验血呀、住院呀、手术啊，我们还有主持人在手术间里从头至尾拍摄了怎样使一个聋儿安装人工耳蜗的全过程。一个月之后我们又来到了格尔木，去他的家里给孩子开机，开机之后他的那种反应，包括以后我们找爱心企业为他出两年的康复语言的这个训练的费用，我们国家有政策可以给孩子申请贫困的资助基金，但是只是负责资助人工耳蜗的费用，而语言康复训练的费用很多家长有的时候就拿不出来了，所以特别的需要广泛的宣传，让孩子忘掉那种老年人说的贵人语迟两年，斯诺也是两年都没有说过话才去检查 才发现， 才发现。所以我觉得相关的科学医学方面的知识需要早让家长知道，然后就是用我们的行动和记录传递一个声音，那就是大家都来帮助贫困孩子们，让他们早发现、早治疗、早康复。 说得太好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人工耳蜗的置入呢，只是说聋儿听到这个世界、接触这个世界的第一步，万里长征第一步，在这之后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要做。曾经呢我也采访过邢亚静处长，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那邢处长呢也是一直在积极推动听障儿童公益救助行动，这么多年接触了那么多的聋儿以及他们的家长，看到的心酸故事或者是欢笑的泪水都太多了，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其实我是一名医生，2009年来到听障儿童康复的这个领域，要说这九年来我的感触非常非常的多。怎么说呢，总结说来吧，首先呢，当我们作为这个行业的人在康复的过程当中，听到一个从来听不见听不懂不会说话的孩子有一天来到你面前告诉你邢老师，看着妈妈妈妈，这种心情啊，我想呢在座的各位都能够和我一样，那叫感动。在每一个家长得到自己孩子听障的时候，他们的内心是巨大的痛苦，当我们能够用我们的这种善念帮助他们，给他们信心，告诉他们你们可以像斯诺这样的孩子一样回到主流的时候，他们会从痛苦的深渊回到一种乐观向上的心态。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这个例子是半年前发生的，我记忆犹新。在微信群里边，一个妈妈很消极，她告诉我她很绝望，她甚至有轻生的想法。我看到她以后，我就把她叫住了，我问了问她情况，她这样告诉我，他说邢老师你知道吗，我的孩子3个月，我还没有享受到初为人母的快乐，他就医生就告诉我他听障，严重的极重度的听障，我没有享受到初为人母的快乐，我就跌入到了痛苦的深渊。这个家长我陪伴他了一个多月，我在开导他给他信心。一个月以后他给我发了一条长长的帖子，他是这样写的，他说邢老师我有信心了，星期天的下午我和我爱人开车去到了大山里，我们俩在山里边使劲地发泄了一下，我们把这3个月以来所有的痛苦都还给了大山，我们俩决心回家以后用您告诉我们的这种知识，用您告诉我们那种希望，我们回去以后要开心的快乐的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也要把孩子康复出来。所以我期待着他开口的那一天。还有呢，就是另外一个感触哈，我还是想说一下，就是我们国家贫困聋儿人工耳蜗救助项目，我真的觉得它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工程。这样一个项目，09年执行到现在，我作为一个医生 加入这个队伍，很荣幸的参与并见证了这个工程的它的效果。它改善了很多的听障孩子，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听障孩子，他们全面康复，进入了普通幼儿园、普通小学去上学。同时它也推动了我们很多学科的迅速发展，其中就包括人工耳蜗植入医学技术，其中也包括听觉言语康复的技术，同时也包括我们耳聋基因的迅速的发展。我真的觉得我为这样一个工程啊感到一种很骄傲很自豪。但是我们国家太大了，我们还有很多的孩子他们在边远的地方还没有得到相关的信息，还有很多多重残疾的孩子也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这些都需要我们政府继续牵头，我们还要专业人员继续努力。我也希望呢我们全社会继续关注和支持我们，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要把掌声送给所有为听障儿童公益救助行动这么多年辛苦奔劳的这些工作者们，谢谢你们。那在这里我们还要问一问斯诺的妈妈，因为我们都知道作为医生作为媒体人，当我们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都要真的是忍住自己的泪水，但是作为一个妈妈，当知道自己的孩子不能说话，他听不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当时你的世界是不是都感觉要塌了？ 是的，现在那个感觉现在就是都是属于不愿意再提起的阶段， 不想再想了。 对对， 那我们就想点高兴的事情。 对， 还记得斯诺说出的第一句话或者是第一个词是什么吗？ 就是说妈妈我要好吃的， 这是他说的第一句完整的话。 对，他最喜欢就是说这句话了， 妈妈我要好吃的。 对，我要好吃的，我要好玩的。就是耳蜗之后长达一年之后才能说这一句话， 就是说植入人工耳蜗进行了一年的训练才说出了妈妈我要好吃的这句话。 然后现在是两年了，他随着年份越来越久，他说话就能说得越来越长。 但是作为妈妈，你有没有担心过将来他长大了有一天会遇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或者是别人会有这种歧视的眼光呢？ 现在肯定是会的，但幸好他现在在我们上海一所龙剑合一的幼儿园读书，他还没有完全康复出来，还正在康复。那么等他康复成功了以后呢，就会进入随班就读，就是还是在我们这所幼儿园读书。那么我们自主幼儿园老师他对人工耳蜗助听器都是比较了解的，所以呢基本上是不会遭到什么歧视啊，或者是说老师不懂。但是呢我是怕他上小学之后， 对，很快就上小学了。 对上小学之后老师啊跟同学可能就完全不懂了，就会问啊你头上戴的是什么东西啊。那么这种话要是听多的话，小朋友可能也会被问的有点心理压力。我们就怕这个。 那有没有想好那个时候如果有小朋友问说斯诺你头上戴的是什么呀，我们怎么来回应呢？ 我想跟他说就是我头上戴的东西就是我的小耳朵呀，这是我听声音的地方呀，就像你们戴眼镜一样的，近视戴眼镜就能看清楚东西，这是一样的。 怎么样斯诺，做好准备我们要去上学了吗？现在的斯诺还是沉迷在他的这个玩具的世界里，但是我们相信有这么多爱心人士的共同努力，斯诺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个榜样。因为在这样的一生当中，我们难免会与病痛相伴相生，但是想想像这么小的一个孩子，他能够经受痛苦坚强的成长，面对疾痛我们还有什么忍耐不了的呢？所以今天再次把掌声送给所有为儿童公益救助行动来做努力的所有的朋友们，谢谢你们。 好的，听众朋友，下面呢要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健康加油站节目。 你是我的心肝宝贝，爱你爱到掏心掏肺，希望你也真心相对。我要为你干杯， 我要为你喝醉， 因为你是我的宝贝。是我的心肝宝贝，爱你爱到无路可退，这一辈子都不后悔。陪你上山下海， 陪你黑夜白天， 快乐伤悲都无所谓。你是我的心肝宝贝，爱你爱到掏心掏肺， 希望你也真心相对。 我要为你干杯， 我要为你 喝醉，因为你是我的宝贝。 我要为你干杯， 我要为你喝醉， 因为你是我的宝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由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生命与医学科学倡导主题活动的精彩内容剪辑。 手术台上沉着冷静的医生，他们也会面临着亲人的离去，他们穿上白衣非常精神，但同时也会面临工作带来的一身疲惫。他们在践行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者誓言，但是他们也是一个一个普通的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一段配乐诗朗诵，一个医生的心里话，一起走进医者的内心。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党委书记、大内科主任朱军教授，也同时欢迎我们的小提琴伴奏者、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新音坊的志愿者散琪。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 有人问我，你为什么当医生？我说，这身白大褂穿了这么多年，它虽不华美，但在我心里却很珍贵。它洁白无瑕，承着我入职时的誓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不放弃？我告诉他，这身白大褂穿上了就不能轻易脱下，它是我与病魔作战的标志，在一个个生死攸关的战场，我和患者如同战友兄弟，兄弟不肯离去，我又怎能放弃？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不后悔？我告诉他，我也曾彷徨，也会忧伤，但当我面对那些焦躁的神情，甚至误解，我只能给予耐心和微笑。有时我的眼泪也会悄然落下，但转过身来，深吸一口气，那颗为患者服务的心依然坚强有力。在我耳中，世间最动听的旋律是患者真诚的倾诉，在我眼里，世上最美的风景是家属由衷的欢笑。我亲爱的病人啊，一个又一个的早晨， 我看到你期待的目光，我想为你奉上明媚的朝阳，温暖的拥抱，请你不要忧虑，您的安康和信任是我砥砺前行的方向。我敬爱的同事啊，一个又一个不眠的夜晚，我听到你匆忙的脚步声，我想给你一个问候，一个加油，请你不要退缩，既然我们是生命的守护者，就注定要披星戴月，展翅翱翔。我的孩子，我的爱人啊，一个深夜看到你熟睡的脸庞，我多想有更多的时间陪伴你，一起读读书，谈谈心中的梦想。请你不要失望，我们的爱将汇聚成不灭的火焰，一起带来光明和善良。我爱医生这个岗位，在这儿我能感受到您在我生命中绽放的芬芳，我想播撒更多希望的种子，我想耕耘生命的花园，我愿意谱尽心中万缕丝，迎来杏林春光暖，此生已在行医路，山高水远不复还。 谢谢，感谢朱军书记以及散旗，谢谢，谢谢你们用诗歌的方式表达了作为医生的职业选择与尊严。对于患者而言，选择与尊严更是关乎生命的沉重话题。面对疾病，什么是理性的选择？如何才能给生命与尊严？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中国工程院院士樊代明，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樊院士上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有请樊院士。樊院士你好，首先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这个活动现场。今天我们这个活动叫生命与医学科学倡导启动会，也想问问您，对于生命和医学您是怎么理解的呢？ 我以为生命与医学应该是生命需要医学，医学呵护生命，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要把生命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层次上，我们提出过三间健康学，第一个就是空间健康学，第二个叫人间健康学，人是一个整体，但是由不同成分把我们做成的，联系我们的是什么？三个东西，一个是物质，一个是能量，一个是信息。第三个，时间健康学。我刚才讲这些，功能也罢，结构也罢，神也罢，形也罢，中医是神和形，那么它都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大家知道了，这叫三间，就是防病三要素。我们所有的不就是为了这三条吗？第二个是看病三认识。我们现在我们老百姓或者医生都有一个不太正确的认识，或者不完全正确的认识，那是什么认识？有病就要看，病是治好的，这句话并不正确。你夸大了医学的作用，夸大了医生的作用。事实上，人类的疾病，三分之一不治也好，三分之一治也不好，三分之一治了才好。人类最常见的感冒，100%普通感冒不用治，它可以自己好。那我们医生治病是什么呢？就得了病是某一个地方输了，医生帮助他一点，是我们帮助靠他自己好，我自己要不好，怎么治也治不好。 那么医学的认识应该是什么？呵护他带病的活得更长，活得更好一点，这就是医学的本质，治疗才好，就是医生的本事，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希望那三分之一不治也好的不要变为治了才好或者治也不好，三分之一治了才好的一定不要变成治也不好，这就是医学的本源了。只有整体整合医学，把所有的知识，包括艺术的也包括体育的包括防病的所有的知识拿来整合到一起，成等新的医学知识体系。下一次还办这个活动，如果你邀请我一定来，好又来，谢谢大家。 好的，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樊院士。 医学与艺术的整合，局部与整体的协调，已经有医生在践行着，他们被称为是医生的医生，但却不为大多数患者所熟知。这些幕后的医务工作者们，今天他们要跨界走到我们的台前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首都医科大学临床病理中心的六位医生，周全、高颖、王雷明、齐学岭、万鸿飞和商建峰，他们将共同为我们带来原创歌词集体演绎的歌曲《爱病理》，掌声有请。 我的工作是病理，病理是干什么的，想来你是不知道的， 让我仔细告诉你，请你认真用心听，病理也是了不起的。 你送来的组织被我零星在心间，脱水固定切成薄片染红蓝相间，放下纤维镜下还得研究大半天，最后才能告诉你个准确诊断。 我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蓝星会只却有点羞涩，我只是埋头努力在那幕后为你的治疗电话。古老的学科出现到贵如浪花一朵，暂时的挫折全都抛在脑后，种下希望就会收获。 从不觉得你讨厌，你的一切都喜欢，虽然日难千奇万变， 有你内科不迷茫，有你外科不彷徨，你为治疗指引方向，如山沟里的百合自开又自败，曾甘心藏在深巷里面假装不存在，在信息爆炸讲究大数据的新时代，我们也要招蜂引蝶精彩盛开。 我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蓝心灰只却有点羞涩，我只是埋头努力在那幕后为你的治疗点我。古老的学科出身到贵如兰花一朵，暂时的挫折全都抛在脑后，种下希望就会收获。 谢谢非常有才华的病理科的医生们。其实刚才樊院士非常的幽默的演讲，以及我们非常有才华非常动感的这些病理科的医生，都向我们诠释其实我们的医学不是冰冷的，它是有温度的，甚至它还可以是幽默的。当病理医生呢是一种职业的选择，做会唱歌的病理医生是一种跨界的选择。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和大伙儿说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关于爱和生命。当一段人生即将走向终点，有一种爱可以让生命获得延续，它就是器官捐献。逝去者新生，新生者逝去，这两者其实并不矛盾。悲喜两端有一群人被称作是器官捐献的协调员，他们架起了生与死的桥梁。接下来我们的表演嘉宾就和此有关，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佑安医院医务处副处长、器官捐献协调员王璐，以及受捐孩子的母亲韩璐，有请二位。 欢迎我们的璐璐组合，王璐和韩璐。王璐呢，做器官捐献协调员之前，他是在北京佑安医院的 ICU 病房工作了5年的时间。想问问你，什么样的机缘巧合成为了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呢？ 我在 ICU 做医生的时候，我管的病人都是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我见到了有太多的病人因为等不到器官而去世。我们国家是推行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 可是在那个时候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情，于是我选择在我的八小时之外成为了一名器官捐献的推广者和宣传者，做了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 其实哪只是八小时之外啊，据我了解，王璐有2年多的时间他从来没有吃过午饭，因为他要用中午的时间奔走在各家医院以及那些可能获取器官的家属的家里面去做宣传和解释的工作。成为器官捐献协调员已经有7年多的时间了，这么多年也想问问你，带给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我很感动，每当捐献者家属抬起头来对我说好，我愿意，我知道当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患者救活的时候，在他去世之后家属还愿意把他的一部分留出来去救别人，我都会很感动。每一个捐献的案例发生之后都会有3到7个病人得救， 他们的身上比如说角膜、肝脏、肾脏，也就是一个人离去了，但是他有用的脏器可以让3到7个人重新获得新生。所以带着这样的一些感动，这就是你这么多年坚持起来的动力，对吗？ 是。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韩露。韩露呢是一位特别幸运的妈妈，因为她生的是一对龙凤胎，但是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到又有不幸来袭了呢？ 3年前的冬天我生了一对龙凤胎，是哥哥和妹妹。在孩子2个月的时候，妹妹被确诊为先天性胆道闭锁，这是一种由于肝内胆管发育不良导致胆汁无法排出，最终引发肝衰竭的一种疾病。周围听说过这种病的人很少，所以大部分的人都在劝我们放弃妹妹。孩子1岁以内有半年的时间我都在陪她住院，那个时候我真的有时候曾经很绝望的在想孩子会以怎样的方式从我怀中离开。幸运的是我们等到了一个非常匹配的肝脏，经过肝移植手术妹妹重生了，我们家也重生了。现在孩子3岁了，健康活泼，跟正常的孩子一样学习生活，也上幼儿园了，一样长大，很感恩。 很感恩那个曾经给他提供了这样的器官的孩子是吗？我记得他曾经说过那个也是他的孩子，因为正是那样的一个孩子的离去让他的孩子重生了。但是其实作为妈妈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太愿意把自己孩子的一些信息包括生病的情况公之于众告诉给别人。那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愿意站在这里把你的故事跟我们分享呢？ 2年前妹妹从移植手术室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没有掉一滴眼泪，因为我觉得她活了，她有救了。但是她的重生却是建立在另外一个家庭的不幸的基础上的。那个孩子才只有19个月，是一个男孩，因为是从新闻看到他很健康，只是因为一次意外。我觉得是那对伟大的父母做了这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决定，让我女儿得救。那个孩子真的，他永远是我的孩子，我的女儿一定要健康的生活，快乐的生活，替他去活着。我一方面是我希望孩子呢从小能够接受这个事实，以一种健康的心态来生活。他肚子上有一个像大雁一样的手术痕迹，我会跟他说那个是小哥哥留给他的最美的飞行，会带着他越飞越高。同时我也想跟大家说，生命的逝去可以变得更加的珍贵，可以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这是大爱，我们要传递。 好的，我们也要谢谢韩露把孩子以及他的故事跟我们分享。其实我也认得给妹妹做手术的朱志军教授，我曾经采访过他，问过他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愿意成为那个器官捐献的志愿者吗？朱教授说当然啊，他说人死了不过就是一把灰，如果我有用的器官能够换一种方式在其他人的身上延续下去，那该有多好呀。应该说在朱教授的身上，在这些志愿捐献者的身上以及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身上，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做真正的人间大爱。再次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那今天我们的露露组合也给我们带来了他们准备的一个小的节目，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爱在左， 情在右，爱是高尚的道义感，深厚的社会责任，分分秒秒的公德心，以及从空气中产生的幸福感受。 一个陌生人帮助了另一个陌生人，当受助者表示感激之情时，施助者却说，多少年前的一天，我也曾在困境中得到陌生人的救援。当我向他表示感谢的时候，他却说，不用感谢，将来的某一天，你救助了另一个素不相识的人，那就是你对我最好的答谢。现在我想起那个人，想起他对我说的话，我请求你们做同样的事。 爱心是一个火炬，一个接一个向前传递， 爱在左， 而情在右， 随时播种， 随时开花， 踏着荆棘而不觉痛苦， 有泪可挥而不觉得悲凉， 这样的爱 永远年轻。 随时播种，随时开花，这样的爱永远年轻。那也让我们想明白了，爱的延续究竟该如何进行。我相信现场很多在座的朋友也和我一样受到了鼓舞，想要成为一名器官捐献的志愿者。现在互联网的兴起也让器官捐献的志愿者注册登记变得简单。下面我们就通过大屏幕的一段录像一起了解一下，如果想要成为一名器官捐献的志愿者，到底应该如何做呢？想要成为器官捐献的志愿者，通过支付宝就可以简单的完成注册。首先第一步，让我们打开支付宝软件，在搜索框内输入器官捐献四个字，然后点击确认即可。搜索之后会出现施与受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网的生活服务号，您可以点击进入。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添加这个窗口的选项，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进入到器官捐献者界面。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志愿者登记的入口，点击最下方的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按钮，我们的登记就正式开始了。如果您是首次注册，授权页面请您点击授权。在完成授权之后，您将会看到三个提示页面，告诉您志愿登记的意义，随时可以取消登记等等提示。由于支付宝账户是绑定了我们个人的身份信息，所以说我们点击最后一页的直接登记，就可以一键完成整个志愿登记过程。可以说整个过程非常的简单和方便。但是要提示您的是，这样的登记只是表达了您的捐献意愿，您是可以随时取消的。现在除了支付宝的途径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中国人体器官捐献来完成注册登记。看了这个视频，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器官捐献的队伍当中。如果说现代医学的本质是陌生人对于陌生人的照护，那么器官捐献就是陌生人给予陌生人最珍贵的礼物。我们必须要接受失望，因为它是有限的，但同时我们又不可以失去希望，因为它也是无穷的。生命有限，大爱无疆。 让医学有温度，让医者有情怀，让行业有尊严，让患者有信赖。为了更好地传播健康理念，进行生命教育，让生命与医学的理念被广泛理解和接受，今天我们将在活动现场成立生命与医学科学倡导公益联盟。 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联盟战略合作伙伴单位的代表上台，为我们共同开启公益之旅。也请台上的各位领导以及嘉宾，我们一起拿起我们手上的蓝色沙粒，我们倒数三声，一起缓缓地倒下沙粒，宣告我们联盟成立。三、二、一。 近水成金，近沙成塔。我们看到随着各位嘉宾缓缓坠入沙里，生命与医学科学倡导公益联盟正式成立，唤起人文关怀，引导理性就医。相信今天的活动仅仅是一个开始，人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正确的生命观、医学观，提高自己的健康素养，管理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朋友们，就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吧。 让医学有温度，让医者有情怀，让行业有尊严，让患者有信赖，这些都离不开政府的引导、行业的引领、媒体的配合、公众的参与，更加离不开社会各方的积极配合。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创和谐美好的明天。 人文医学敬有生命，健康北京让爱永恒。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活动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各位的光临，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的到来。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生命与医学主题活动的现场精彩节目剪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健康加油站，明天下午4:30我们再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小王，找到咱半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下面连线是环保宣传中心的直播间，请播报员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 来了解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受弱高压后部转低压控制，扩散条件较差，首要污染物为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105到160微克，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3级轻度污染，其他地区为4级中度污染。我市将于2018年3月12日零时至14日24时启动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预警期间国一和国二排放标准车辆禁止上路行驶，请市民做好健康防护。预计3月14日的夜间受冷空气影响，我市空气质量将会逐步好转。 600 moments of tears 525,600